日都要复活。相信复活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独特性，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救赎过程当中最重要的环节。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救赎过程的环节有哪些呢？包括基督的降生、基督的受死、基督的埋葬、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升天以及基督的再来。那这是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救赎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最高峰也是我们信仰的最重要的就是基督的复活。这是我们要非常清楚的一点，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了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那我们很多人信耶稣的重点就要清楚。有人信耶稣不相信身体复活，有些人信耶稣不相信复活，有些人信耶稣只相信灵魂的得救啊。那么这是种种的现象，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信的也是枉然啊。也就是说呢，保罗把这件事情说得非常重要啊，他把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件历史的事件作为所有基督徒信仰的前提条件。我再说一遍啊，保罗把接受耶稣基督复活这件历史的事实看成了把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接受信仰的一个前提条件啊。也就是说保罗在罗马书更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下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怎么说？下一句话怎么说？就必得救。也就是说得救的先决条件告诉我们了，首先第一点是什么？口里要承认，要认耶稣为主。那这个很容易，也是很多人都愿意的啊，很多人祷告都要主啊。但是与此同时，你心里还要什么？完全的对耶稣基督的复活要笃信不疑。这两个条件如果你全部具备，那么你就必然能够得救。那么如果缺一条就必然不能得救，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根据这句话，我们就知道一个人得救的一个条件，除了你口里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以外，还要什么？对耶稣基督的复活笃信不疑。但是有人心里想想什么呢？就是说我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啊，我信耶稣基督复活，我信他复活了啊，我也相信他现在还活着啊。刚才我们唱这首诗，他仍然活着，对吧？那这两样我都信，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呢啊，所以说呢，我对这件事情笃信不疑。但是呢，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啊，那么这件事就困难了啊。这有些人真的问过我好多次这个问题啊。我们基督徒是人不是神啊，所以说我们的肉体死了，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死了什么样，如果把它埋了，那么就腐烂了，就化作灰烬了，尘土了啊，就归入尘土，对吧？哎，没了。那有些人的话呢，你把它火化了烧了就变成灰烬了，那更没了啊，是吧？ 所以有些人的话，你愿意土葬不愿意火葬的原因说，土葬呢还留个全尸啊，火葬呢一烧没了，拿回来骨灰也不一定是他的，是吧？没准别人的啊。说这人的眼光来看，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末日复活这件事情实在太困难了啊。所以我相信，我们的灵魂呢死了以后呢，就归到天父那里去了，这个我就知足了。这真是有人这样跟我说过哈，但是呢，至于末世的肉体复活啊，实在有点困难，是吧？耶稣说过一句话，说什么？在人所不能的，在什么？在神凡事都能啊。那到底我们的身体复活有没有？还是我们复活以后，只是灵魂归到主那里去了？啊，到底我们想象哈，我们现在活着是什么样子？但是你复活的身体到底什么样子呢？是吧？哎，到底我们复活以后，我们的把握和根据是什么呢？我们复活以后干什么呢？人死后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呢？啊？死人复活的形式是怎么复活呢？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身体必定复活 ，the body must be resurrected。我们先请弟兄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殿堂里面，在你复活的日子，我们向你献上我们最真诚的崇拜。今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是因你曾经复活了。主啊，你复活，你就称我们为义，你称我们为义，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他献上我们最真诚的崇拜，我们献上感恩，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开通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看出你话语中的奇妙。求你祝福以下的光阴，正如你已经祝福我们以上的光阴，你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祝福我们，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第一点，身体复活有依据， The evidence of the body resurrection， The evidence for the body resurrection。 那弟兄姐妹，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知道世界上有许多所谓的非常著名的哲学家啊，那么他们呢都抨击基督教，有三条：基督教是非理性的啊，没不合乎理性啊 ，unreasonable 啊；基督教是迷信的啊 ，superstitious 啊；就基督教是荒谬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选择啊，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还要复活啊，所以呢，这些哲学家呢就把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呢撇开一边，来研究耶稣基督这个历史人物啊，他们试图想通过他们的理性来解释耶稣，来解释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啊，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圣经的预言以及历史的证据是不能够有任何的含糊，不能有任何的打折扣。我们这一段时间学习使徒信经，使徒信经一共有12句话，我们现在来到第11句话，使徒信经第11句话就说到我信什么身体复活，它加上两个身体啊，I believe in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那这句话的根据从何而来呢？这句话的根据绝对是根据圣经而来的，使徒信经的12句话都是根据圣经而来的啊，它是圣经当中的信仰的浓缩啊。之所以它被称为使徒信经，为什么？ 是因为他是根据他的基础是建立在基督使徒的话语上的啊，所以说呢，他的教导，使徒的教导方面，所以叫使徒信经。整本圣经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自始至终的奥秘，就是复活。复活的信息带领了自古以来的先圣先贤，直到今天，一直到永远，带领他们跟随主的脚踪的盼望。这是复活啊，复活新约旧约都有，只有仅仅新约就提到了40次的复活啊。那么旧约也有许多啊，那么旧约圣经，自从这个我们知道约伯记，约伯是很早了啊，据说和亚伯拉罕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了啊。他呢，我们知道约伯都看见过约伯记，都看的时候呢，为约伯打抱不平，对吧？都非常怜悯这个约伯，为什么？他的皮肤都烂了啊，非常好的人，在全地当中，上帝称他为什么？义人呐、啊！这上帝称为义人呢、啊，那可了不得啊！他上帝称为义人的，并不是说他和上帝一样义，只是说在 comparatively speaking 啊，是说这个相对来说，他在全地当中是什么？是义的，不是说他就是个义人啊。那约伯在全地当中没有一个像他公义行善，但是呢，他得了这个病，得了这个病呢，皮肤全都烂了，对吧？但是呢，他相信主是活着的，他相信他这个皮肤烂了以后，他要在他的肉体之外，中文翻译成肉体之外得见神。但是呢，你要看英语的话呢，他是什么，在他的肉体当中复活来得见神啊。所以约伯怎么说呢？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呢、啊。I know that my Redeemer lives, and that in the end he will stand on the earth. And after my skin has been destroyed, the last sentence it says, "Yet in my flesh I will see God." Yet in my flesh I will see God.这就大家就清楚了哈，是什么？并不是说我在肉体之外，是什么？哎，是在什么？哎，巴克莱翻译得很好，巴克莱说，你将使我的肉体复活，得见你的面。所以先知以赛亚也预言啊，已死的以色列人要从坟墓里面出来，回到神所应许的地啊。说死人复活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兴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太树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地也要交出死人来。英语的翻译说，地也要是吧，重新的给你生出孩子来，啊，叫临盆。地要生孩子，就好像我们种黄瓜种了一个种子，花不来的都长了很多啊。地要生孩子啊，我们是出于地，我们是出于土，人死了以后呢，全部都归土了。为什么？这个元素和土是一模一样的啊，全都归土。到了时候，土里边的话，这一堆土轰变成一个人，那个土全都变成人啊。所以说，地要交出死人来， The earth will give birth to her dead。 那先知以西结更是看到了一个异象，见证了神如何让他的气创造人，也更会使同样的方法，他又是死人再复活。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是吹了一口气儿就创造人，那么他创造了人以后，他把人死了以后再把他给组织起来再重新活，那也不可能了吗？是吧？哎， 那是把神的力量能力给缩小了，缩短了啊。那新约圣经有关于复活的信息就更多了，主耶稣自己呢就曾经三次让死人复活，大家想一想有哪三次啊？啊，有哪三次？最熟悉的是哪一次？嗯，这个纳撒路是吧？哈，哎，还有谁啊？雅里的女儿，还有谁啊？嗯，啊，对，寡妇的儿子，对，很好，丁老师啊，啊，一共有三个啊，这个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哎，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要不不公平了是吧？哎。还有雅鲁的女儿，对吧？还有他的好朋友啊，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好朋友拉撒路啊，是吧？这耶稣基督曾经要三个人复活啊。那么，耶稣，大家注意一点，耶稣呢在不同的场合，对于不同的人群啊，那么这个他就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何为复活啊。所以这是耶稣的啊教导啊。耶稣将身体复活的观念给大家阐述清楚啊，所以说大家还记得耶稣在这个比士大池子旁边治好了一个病了瘫痪了38年的人，对吧？38年他就治好了，治好了以后呢，大家都哎呦大吃一惊啊，用异样的眼光来看着耶稣，这谁呀？这是哈、啊？耶稣说这点事算什么？对我来说啊，哎。圣经上有这句话吧，我给他翻译的哈，嗯，这点事算什么？他说到时候啊，你们看更厉害的，凡是在坟墓里边听到我的声音就都出来了，有这事吧？就是同一章约翰福音第六章啊，约翰福音第五章啊，第五章。Okay, 那意思说时候到了时候，现在时候还没到，时候一到啊。凡听见我的声音的都要从坟墓里出来了，出来干什么？下一句话最重要哈，行善的什么得生，作恶的什么复活定罪，都要复活哈。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什么定罪，约翰福音五章28-29节，这是最末世要做的事情。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什么定罪。所以说呢，好多人的话读半天圣经不明白，就是我们基督徒复活，或者就是我这说的很清楚，谁复活啊？都要复活啊，都要复活。大家都知道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对吧？五饼二鱼，耶稣让多少人吃饱？多少来着？嗯，多几千来着？哎，圣经记载的是5000啊。所以有的神学家就分析了，当初啊，女的不算数，光男的，小孩不算数，对吧？你再加上女的，一般听到的女的多，男的少啊？男的多啊？啊，我感觉好像女的多是吧？哈，哎，是吧？但有人问过我这问题，到底呢？到天堂怎么办？不 balance 了，男的女的不 balance。我告诉天堂都好 balance 哈、啊。有人说那女的这么多，男的少，我总感觉好像其实我在问下一个问题，你肯定说是男的多。传道人、牧师，男的多女的多啊？男的多是吧？哎，所以这就balance啊。5000人吃饱了，到第二天，犹太人那时候啊，吃点饭也不容易，都吃不饱，穿不暖的啊，有饭吃，不要钱，所以说呢，第二天蹭饭的就特别多来啊，都来蹭饭。来了以后呢，耶稣一看来就想蹭饭，没门啊！哎，今天不给你们饭吃，今天给你们更好的吃。你吃了以后就得永生，哎呀，给我们什么吃啊？我们祖宗都吃过玛纳，你要给我们什么？我也给你们从天上降下来的给你们吃，啊，那还什么是吧？比玛纳还好，啊， 给你们吃我的肉和我的血啊。这一听把他们吓坏了啊，这个人到底是想干什么，疯了啊，要让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啊。耶稣说什么，你们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甭想得永生啊，吃我肉喝我血的不但我要让他得到永生，我末日还要让他什么复活。哎，这一说完了以后啊，不但是那犹太人走了，好多平时跟随耶稣的门徒啊也都偷偷的跑了，一想坏了坏了坏了，今天这个主说话我越听我越害怕，毛骨悚然，让我吃他肉喝他血啊，走，偷偷的跑了。耶稣对着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走吗？彼得说什么，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啊，我们已经跟随你了是吧。好多人走是这话甚难呀，所以有些人呢跟随耶稣呢，你给他好话，你给他说你信耶稣啊，心情快乐，家庭幸福，财源满贯，喜乐平安，嘿嘿，还得押韵了，然后呢还什么还有能得永生，今生得得百倍，是来生得永生，来这是圣经的话吗？是是吧，把这个圣经话断章取义或拿来坑人，好样的，我告诉你，所以坑的人的成千上万都跟随他啊，你看着大非常大教会啊，他讲道很短，但是呢讲完道以后大家都非常高兴，为什么呢，他也没听见什么道，他就觉得好像是今天我得着了这句话，我得着了啊，得了以后呢我再唱诗，再竖起火雪跳跳啊，那就舒服啊，舒服，所以说呢你要说实话，连主说实话都不行，主耶稣就是你的主，说了实话以后呢都偷偷的跑了，那是平时跟随耶稣的人呢，很多人跑了啊，跑了，最后耶稣一看都跑了，问了十二门徒说你们也走吗是吧，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耶稣的朋友拉撒路去世了，去世以后他的姐姐啊，这个马大玛利亚是吧，很难过啊，弟弟死了，家乡是吧，亲弟弟去世了，所以他忍不住难过，他们一哭是吧，也感动了耶稣也哭是吧，有人看说这个耶稣这个人看来本事也不大啊，他也哭了啊，耶稣哭不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他没有本事，而是因为什么，他也是人，他有怜悯的心是吧，怜悯人的心啊，拉撒路他是好朋友，他看他就说了，你们别哭了，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什么也必复活，说完这句话以后他们好像没听见一样是吧，哎呀我知道马大说末日复活的时候一定会复活，但是现在怎么办呢是吧，所以说耶稣说你们怎么复活，英语说 I am the resurrection， 是翻汉语翻成我是吧，复活在我，其实什么 I am the resurrection， 我就是什么复活，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说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全世界有哪一个宗教，哪一个教主，哪一个伟人敢说这种狂言啊，我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啊，信我的人死了也必复活，你找一找哪一个宗教里面有啊，没有，为什么，因为他自己都朝不保夕，今天脱了鞋和袜明天还不知道能不能穿，嘿嘿，这农村啊，农村经常唱歌，今天脱了鞋和袜明天还不知道穿不穿呢，他自己也朝不保夕，连那个这个穆罕默德都说了啊，我正在寻求永生的主啊给我的怜悯，他最后啊他写这个啊，你把他当神吗是吧，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许诺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啊，那新约其实很多的书卷都谈到了复活的记载啊，你比如说像哥林多前书，我们今天主日学就学的哥林多前书第15章对吧，那么腓立比书第3章 还有这个提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啊，还有启示录第20章啊，都谈得很清楚有关于复活的事情啊。那么大家想，到底人死了以后的状态什么样？人死了以后的这个死人呢、复活的形式又是什么样？如果想清楚了，你对于土葬和火葬啊，你可能就能够知道怎么挑了啊。想挑土葬的举手，我都不敢举啊。这个，所以说呢，好多人呢，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明白，到底土葬和火葬有什么区别啊？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啊？也就是说呢，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所以说你说，哎呀，好多人来美国之前，很多人说，哎呀，我想去美国的目的不是为了什么享受生活，也不是什么，就那边可以土葬，中国呢，现在非得要什么，非得要火化。你说我这活了一辈子好不容易，我还想最后复活呢，我得有留个全尸啊，埋哪个地方啊？然后的话呢，将来。我说那你不都烂了吗？烂了，那肉烂了，骨头变成化石了，是吧？你烧完了以后哪有化石？连化石都没了啊！所以大家想，人死了以后到底什么状态？无论是土葬，无论是火化，一个样，就是什么？全部化作土，归入尘土，全部没有了，烂了啊，全归无有啊，全归无有啊，这是圣经的教导哈。那么从亚当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亚当的肉体腐烂了吗？腐烂了，变成尘土了。你这现在找找亚当的化石，谁要能找到那厉害了，你找一点化石那值钱了啊，找不着啊，找不着。大卫的身体烂了吗？不但烂了，还朽坏了。圣经上说啊，所以说呢，所谓的永垂不朽，那都是人的盼望啊，一定要死。死了以后，那死了以后什么样呢？我告诉你，我们现在有灵魂，有身体，对吧？死了以后啊。那之间，你的灵魂出窍，不是出窍了，离开你的身体啊！灵魂出窍是活着，是不是啊？马上就离开你的身体，咻，飞哪去了？飞两个地方啊！别害怕啊，飞两个地方啊！全世界的人啊，只有两个地方能保存你的灵魂啊。只有俩地儿，这是根据圣经来的哈。这俩地儿啊，一个就是回到造物主那里去了，一个就什么，让阴间给抓去了。我告诉你，阴间有权势啊，圣经写了吗？阴间的权势很厉害，阴间，你一死的时候呢，好家伙，你想跑往天上跑，一会儿他抓住以后。给拽到阴间里边去了，就在黑暗里边还受罪了。你看那个财主还拉撒路的故事还记得吧，是吧？那个时候呢就还没下地狱，那个时候哈、那个时候呢财主啊还在那受苦，对吧？而且的话还没水喝，舌头都烂了，说你让拉撒路拆拉撒路来，让他给我弄点水蘸蘸舌头，我就知足了，有这句话吗？是吧？他还想支配拉萨路呢。你们想，拉萨路他是现在很高贵的亚伯拉罕的怀里面，是吧？所以说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回到乐园里边和那个创造主啊先在那待着，干什么呢？先快乐快乐，然后呢等候他的身体复活。身体一复活是什么意思啊？等候末日后号角一吹响，他那个灵魂啊咻 溜下来了，来找他的身体呢，说等，这就是我的，就回去了啊。大家想一想，复活以后啊，复活以后啊，那身体什么样？复活以后啊，那个身体还是你的身体吗？你说我不想要我的了，我想要白人的，看我是黑啊，我说那白一点啊。复活以后，咱们先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哈。同意啊，复活连身体也复活的举手。好，放下，请。同意的只是灵魂啊得救上天堂了，身体不复活的举手。那没举那些呢？不知道的，哈哈。第一次举手的啊，就是圣经的教导，对吧？那复活以后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身体还是你的吗？也是也不是，所以说你摇头也对，点头也对哈。是你的吗？是啊，不是你的那不行，那有什么意思啊，对吧哈？但是本质上变了，起了什么化学反应了啊，对吧？本质上不一样，说复活以后你的身体不一样啊，这是圣经的教导啊。那我们先想一想，我们先想啊，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我们脑子想一想啊，然后再想亚伯拉罕他怎么相信复活的。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对吧，他拿起刀来，那天那个有一个弟兄还是姐妹我忘了问我说，这其实亚伯拉罕杀以撒也就是照顾照顾吓唬吓唬啊，他不杀，他不杀，其实呢他真要杀，对吧？圣经上说他真要杀，为什么呢？他以为神还能叫他从死里复活，对吧？所以说他一定要把，他非要把他头砍下来不行，刚要砍收刀入鞘嘛啊，所以说呢他以为神还能让他复活，这那个时候就相信什么有复活的事情了，对吧？所以说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罗马书四章十七节。那么亚伯拉罕之后呢，他的后裔啊，其实呢也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身体的复活。大卫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那个诗篇啊有很多啊，其实可拉后裔的诗说，上帝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这诗篇四十九篇十五节说的啊，脱离阴间的权柄。我告诉人一死的时候啊，你就不做主了，一死的时候就那不信主的人就被阴间的权柄抓去了。所以有些关于复活的信息呢，圣经的论证我们都很清楚啊。在末世，其实在末日的时候呢，那个有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要发生，那就是什么？死人都要复活啊！那复活的身体啊，刚才我们谈到了复活的身体啊是什么样子呢？啊，复活的身体，我说了，有复活的身体呀。大家想一想哈，信耶稣的和不信耶稣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身体，虽然我们的灵魂已经得救，对吧？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但我们的身体呀，还是一个什么？死不死啊？死。为什么死啊？因为这是属血气的身体。所以说这个圣经上说，我真是苦啊，我这个里边的圣灵和我的肉体属血的肉体什么打仗，对吧？有的时候这个得胜了，有的时候那个得胜了，如果我肉体得胜我就是一个失败者，如果我的里面的灵得胜胜过这肉体，我就什么，我就是得胜者。 所以说原来是属血气的，原来是什么？是必死的，原来是必朽坏的，是羞辱的身体。那复活以后呢？复活一个是灵性的身体，是身体吗？是，是属灵的身体啊。要不然的话，你什么样都没有了，灵是没有样子的，对吧？哎哎，所以说呢，属灵的身体，属灵的身体什么样呢？是不死的，属灵的身体呢是不朽坏的，属灵的身体是荣耀的，啊，是荣耀的啊。那为什么说刚才我说末世要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呢？因为死人复活呢，是一刹那间，一霎时，转眼之间，噌就都活了。不是说呢，你慢慢来啊，这个，但是呢，有次序吗？有，啊，圣经说有次序的复活，但是呢，是一刹那间，转眼之间之事，啊，这个时候呢，信耶稣的人有福了，啊。为什么？因为信耶稣有福了，啊，信耶稣的人啊，那个时候如果还没死的话，就赶上最后一批了，就不用再死再烧再火化，啊，省了棺材钱了啊。那时候呢，活着的人啊，转眼之间身体改变，啊，眨眼这下子就改了，就变了啊！就原来是这个是必死的，变成不死的了；原来是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原来是什么羞辱的啊，变成荣耀的；原来是属血气的，变成灵性的身体了。这是最后一批啊！但是有次序，刚才我说了啊，这些改变身体的人呢，断不能在那些已经睡了的人之前，已经死了的人之前，已经死了的信徒先复活，然后呢，我们呀，啊，如果我们赶上的话，哈，最后一批啊，我们呢就转眼之间就改变了啊，就改变了哈，就是格林德前书告诉我们的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也说到这个情况啊，所以呢，复活以后的身体啊，性质虽然有差异，就在本质上不一样和原来的身体，但是不是别人，还是你啊，还是你，你变得非常荣光，你非常喜欢你自己的皮肤的颜色，黑点你最喜欢，你要白了都不是你啊。所以说呢，谁还是谁，只是你的性质改变，本质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的身体，我刚才说了，原来灵魂在哪里？什么地方？在乐园里边啊，回来了，回来以后找，嗯，找着你了，呵，又回到你原来了，这叫灵魂和身体的重新的结合，啊，重新结合。啊，那你说恶人的身体呢？啊，很多人就打破砂锅问到底，不是？那还我还担心恶人不信主的人怎么办呢？啊，他的身体怎么办？不信主的人也复活。也复活，复活以后呢，他是怎么复活的？所有的人的复活，我告诉你，如何复活，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全能复活的啊，都是因为他的全能，也是因为他一人的复活带来了所有人的复活啊。那不信主的人复活吗？也复活，他也是照着上帝形象样式造的人啊，但是呢，他复活以后啊，他马上就要受到羞辱，不能够和那个永在的主、圣洁的主、生命的主再接近了啊！他是复活以后是羞辱的，复活以后呢是和创造的主永远隔离的状态。还死吗？他们也永远不会再死，这就是可怕之处。那还有悔改的机会吗？我们不是天主教，天主教可以，基督教说不行，没有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绝望啊！是第一点，身体复活有依据；第二点，跨越死亡凭信取啊 ，crossing death to get it by faith。 所以弟兄姐妹，有关身体复活以后啊，到底我们是什么样子，复活以后啊，我们的表现到底什么样，你现在活的人永远也想不通啊，不会想通的，想通以后你就那就不是复活的样子了啊，对吧？哎，所以必死的有限的怎么能够想通不死的和无限的呢？那不合情理啊。所以我们这些和活着人啊不会了解，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圣经贯穿始终的教导来了解啊，了解我们可以确信我们的身体一定会按照上帝所安排好的次序复活。神的原则是有次序的啊，在教会当中有次序，在天堂仍然有次序，复活也是有次序的啊。那复活以后干什么呢？复活以后呢就审判啊，有人得永生，有人得永刑啊。所以呢刚才我说的保罗在罗马书啊十章九节说，你说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是吧，必得救。这一句话啊，回去背下来，就拿这句话上天堂，要不让你得救了，因为我这个我有这个凭据，这凭据哈、啊，我口里认耶稣为主，我心里也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啊。所以弟兄姐妹，什么叫信主啊？什么叫信主？哎，其实这句话当中啊，这两个条件就叫信主啊，口里要什么认，心里要信。口里认，不是说我口里认完就完事了。那叫什么口说无凭，你口里认说明你真的是承认他是你的主了，那么他给你的教导，他让你去传福音，去服侍神，去在教会当中服侍，这才叫他的门徒哈、啊，哎，做主的门徒。所以那我们信主的过信主啊的改变，不是说是我一下子我就成为一个圣人了，圣子啊，不是啊，是一个过程。你的灵魂你的身体呢要不住的被磨练被打造，对吧？在你的服侍当中你去学习啊，这是一个过程啊，身体心灵要改变，是吧？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对你的旧的生命要有一个对付啊，你说我保持原来的旧的新生命的习惯爱好价值观啊，世界观人生观我都保持，但是我也信主，因为我原来我觉得我就是个好人啊，我很好，我现在我还是好人啊，我现在我这个信耶稣了啊，我说那你为什么信耶稣呢？因为我是好人呀、啊，我说那正好和耶稣来传福音正好相反啊，耶稣来传福音不找好人找坏人，我说啊，我好人不得救吗？我是好人。他说，意思说我来不是找义人，本来不是找义人，我是来找什么？找罪人悔改的啊！所以法利赛人啊，他怎么着都不悔改。他其中就有一条，我比他强多了，是吧？他说，你看他那用头发擦耶稣的脚，是吧？耶稣，我不知道他是先知吗？他是先知的话，他应该知道这个女人是个大罪人呐。是吧哈，哎，他还用头发给耶稣擦脚，他沾了耶稣的脚，他心里想这个呢，哎，是吧？哎，还有这个故事吗？哎，耶稣怎么说啊？是吧？哎，你不用在这儿啊，我上你家里来，你也没给我什么啊，水洗脚什么的啊，你也没用油来膏抹我啊，他用他的眼泪给我洗脚啊，用头发擦干。所以他有许多的罪都被赦免了。所以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的。有人说我是义人，肯定进不了天堂，为什么？因为耶稣找的都是罪人。但是罪人能进天堂吗？不能。哎，你不刚才说罪人能进天堂？罪人要什么？悔改信福音。所有进天堂的必须是义人，这个义人不是自己吹着是义人啊，那叫 boast 啊 of yourself， 不是啊，所有的义人是被称 称为义人啊，都是什么？都是神称为义的、洗净的啊。所以说，我们如果被称义了，我们复活以后身体就不朽坏了。我们复活于身体就是荣耀的，我们复活的身体呢，你说就不怕火烧，我一上火葬场，你这烧上2000度，你我进去，我出来以后，我还是哈、啊，我还能打拳，是吧？因为什么？因为不怕火了，那是哈、啊，不怕火，我们是永生荣耀的啊身体。那么弟兄姐妹，这就是复活的特征。那我们现在啊，受着新陈代谢的这个约束啊，新陈代谢的是约束啊，这个岁月不饶人的，你随着年龄的增长，气管的老化，容颜的消失，智力的衰退，对吧？有时候好像哎，我说刚刚又放哪一个东西就忘了，是吧？智力慢慢就衰，细胞死了很多啊，直到死去，这些呢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摆脱的规律，因为人按着定命什么来着？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你无论怎么养生保健啊，这都是亚当带来的身体。亚当带来的身体要死啊，因为上帝早就说过了：“尘归尘，是土归土，什么来着？”下一句话，嗯。你本是那这尘归尘，土归土，灵魂归于造物主，这是人总结出来的，不是那个圣经里面怎么说的呢？这个创世纪3章，你本是尘土，仍要什么归于尘土啊 ？For dust you are, to dust you will return 啊 ？For dust you are, to dust。You will return 啊，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是创世纪3章吧？好像是啊，嗯，那有人说了，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是道成肉身的啊，耶稣道成肉身，那他的肉体老化不老化呢？所以有些人你得准备好，问的问题非常尖锐啊，你得想一想他到底问什么，怎么回答啊。耶稣是神，对吧？道成肉身变成人啊，他的肉身老化不老化？不敢说，我说错怎么办呢？他是神哈，是吧？我还是不说，听牧师说，牧师说到了，牧师受罚。啊，你看我没见过，哈哈，我告诉你，耶稣同样也老化了。根据什么？根据他30岁，有人说他50岁，对吧？没说50岁像30岁的，你说你50岁，你可以像30岁，哎呀，心里美滋滋的，是吧？你要说他才30岁，你怎么像50岁？你还不到50岁，人家看。这不是这就是老化了吗？是吧？肯定是长得像50岁的样子了啊！所以说，耶稣照样像我们人一样，有什么？有老化，有痛苦，有难过，有感情，有饥饿，他饿不饿？他饿，有渴，是吧？他饿了，魔鬼就拿来，那是吧？来试探他，说你把这个石头变成饼。他渴了，就去找那个撒玛利亚人妇人什么要水喝。所以耶稣在肉体当中的时候，他的肉身是什么老化的啊？但是他死了以后不朽坏啊，知道吧？这是要区分好的哈。你必不叫你的圣者什么见朽坏。那我们呢？我们不一样了。我们呢，每天每次照镜子，都有点伤感，是吧？两鬓白发，满脸皱纹，啊， 情不自禁的就开始吟诗了：“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啊！”我不知道我这镜子里面，我什么时候我头发上下了一层秋霜了？怎么啊？是吧？哎，白了啊！我这个，I've often looked myself in the mirror, embossed, 像一个塑像一样啊。When and where did I take this holy frost? 啊，就像一个什么，这个下了一层秋霜一样，伤感苍茫啊，啊 ，holy frost。所以，摩西说。人一生的年日是什么？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哎，所以说呢，我每次想到这句话呢，我一想，咱们教会里强壮的很多呀，哈，是吧？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你说赵满是吧？强壮的。是宫女士强壮啊，肖伯伯啊强壮的是吧？你这都强很强壮了啊，还有恰克更强壮，我90多岁了哈、啊。那么恰克啊，这九十一是92了哈、啊，哎，是吧？所以若是强壮可到80岁啊，那就是。到90呢，就是老寿星了，还变成老寿星啊！所以这是摩西说的啊。所以，但是我们的身体呢是朽坏的啊，这是要注意的啊。所以保罗描述的最让人伤感了，他说：“时候要到啊。”不是保罗啊，所罗门啊，所罗门说：“时候要到，你到了时候，你的手臂要发抖，强健的腿无力了，你的牙齿只剩几颗了，难以咀嚼，你的眼睛昏花，视线模糊不清，你的耳朵也聋了，听不见街上的吵闹声啊，推磨或者歌唱的声音你也听不到了啊。但是麻雀初唱，早上唱起来你就醒来，你怕路上有高坡。”你不想走不了高坡了啊，然后呢，但是这个走路也有危险，你的头发斑白，精力衰退，再也不能挽回了。传道书啊，这是这个通俗的翻译，13章啊，所罗门说的。所以死亡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呢是最公平的，无论是君王，无论是平民百姓啊，都要无可挽回。无可挽回，英国的这个一个女王啊，维多利亚女王，她做王做了64年啊。这个她最后的遗言3句话：好大的荣耀，我有好大的荣耀，好大的权势啊！最后一句话什么？太少的时间，他还嫌少呢。64年到王啊，好大的荣耀 ！What a great glory, great power, but too little time in my life 啊！所以自古以来，人死不能复生，变成真理了啊！所以说，影响了许多的人的啊信仰。说人死不能复生，这是一个古言，不是圣经的话。圣经说人死定要复生啊，是吧？哎，所以说，哥林多教会呢也是受这个影响啊，可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啊，所以保罗就责备他们：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突然啊，你们仍在罪里啊，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你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最后一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你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句话非常深恶的不得了，你要讲到的话得讲好几回啊。哪天我就根据这个再啊讲仔细到，你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 众人，这个众人就是不信的人啊，更可怜。这句话如果我们理解透了的话呢，你就更上一层楼啊，更上一层楼。所以保罗在这个回答这个啊别人问题的时候，但那问他说，人别人问他说，此人怎么复活呀？啊，你给我说说，带着什么身体来啊？所以也保罗就说了，那属地的怎样，凡属土的怎也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怎样，是吧？哎，你种好一粒种子的话呢，你长出许多的子粒来，但是那个种子还有吗？没了，没了。但是出来的还是那些，出来的还是原来的种子吗？不是啊，啊，那个子粒已经死了，那是复活的了。所以弟兄姐妹，虽然身体复活事关将来，但并不意味着与现实无关，这很重要哈。在保罗看来，身体复活并不只是一个遥远的盼望，应该是所有重生得救的人的盼望啊。那么所有的信徒都应该是已经跨越死亡进入永生的状态，这就是我的题目啊，跨越死亡平信区。所有的重生得救人都应该经跨越死亡进入永生的状态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一点对我们至关重要啊！可以说，如果我们一直都持有这种对身体复活的这种信念，就一定能够改变我们对死的态度，也就一定能够消除我们对死的恐惧。对死亡不要有恐惧啊！所以说保罗给我们一个更大的盼望，他说，我如今把一件更奥秘的事告诉你，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但是要改变，就刚才我提到那个哈。所以死啊，他死啊，你的毒钩是什么呢？死啊，啊，你的权势是什么？死的权势就是律法。所以我们坚信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就是一个每一天向神表现的我们这种信心啊。所以我信身体复活是基于圣经的启示啊，基督啊，我信身体复活是根据圣经的启示，是根据基督的见证，是根据上帝的话语啊。所以坚信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是应许，也一定能够啊在我们身上实现。我们只要持守我信身体复活啊，面对死亡就能跨越死亡，持定生命进入永生。所以我们中国人呢，容易受这个孔子这个影响啊，尤其大年是大年前别提死这个字儿，对吧哈、啊、哎，死都不敢提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受这个这种传统的影响，这个未知生是什么？焉知死啊，是吧？我不知道，对于不知道的未知数是最害怕的，对吧？哎，最害怕。所以说呢，你中国这个中国文化深厚啊，深厚的不得了，很丰富啊。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最喜欢就是中国文化啊。但是呢，你看这个中国文化，这个关这个死啊，对不同的人他就是不同的说法。皇上死叫什么？驾崩。吃饭啊，这不是家奴啊，那平民百姓死了叫辞世啊，不叫死啊。那个老年这个什么这个老年人死呢叫什么登仙啊，登仙了啊，登仙啊。少年之死呢也不叫死，叫什么夭折了啊，夭折了啊。还有就是说，我们说他是正常的死，正常死亡叫寿终正寝嘛，叫正寝，正寝就是死亡正常之死的意思啊，正寝啊。哎，还有呢，意外的死亡也不说他意外死了，叫什么遇难了啊，空中飞机掉了遇难了，是吧？遇难啊。和尚的死也有说法，和尚的死叫什么圆寂，是吧？啊，圆寂。道士的死呢叫什么？道士死，谁是道士的原来？羽化，对，羽化啊，这个羽化成仙了啊。所以说呢，就不说死这个词儿啊。其实呢，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我给他换一个字儿啊，我给他换一个字儿。我们基督徒说，已知生，却知死。哈哈哈哈，我们已经知道何为生，我们也相信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确切的知道死了以后一定要复活，对吧？已知生，却知死，赶紧写着，写在这上面。过几千年以后，我这又成了名言了啊。说我们相信身体复活，就不会惧怕死亡的诠释啊，更不会忌讳这个死亡的话题啊。身体复活，我们相信主耶稣的宣告，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叫跨越死亡，凭着信去死去啊！所以弟兄姐妹，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生活中啊，如此来面对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就充满力量，充满阳光，充满希望。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满心的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你已经复活了。主啊，在我们的心中，你的复活永远是我们的盼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知道，我们的至赞至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的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主啊，我们在地上，主啊，无论是得与失，我们都看作非常的轻，看作粪土，唯有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主啊，你赐给我们生命，你赐给我们永生，你赐给我们复活的大能，让我们在你复活的时候，主啊，你末日号筒吹响的时候，主啊，我们复活得见你的面，亲自来朝拜你，感谢赞美荣耀归于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阿们。 谢谢牧师今天给我们讲身体复活，然后就像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跟随主耶稣，效法主耶稣，经历十字架，我们也会像主耶稣一样得胜，然后跟主耶稣一样复活。下面是我们奉献的时间，奉献的时候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基督耶稣今复生》。这首诗歌有四节，请奉献的同工在第二节的时候到前面来。